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唇齿牙喉舌，哎，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白细毛虎不实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笑星风采。 相声人生， 说相声必须要有个门户。相声大师侯宝林年轻时虽然已经能够通过说相声挣钱养活自己，可终究没有拜师，没有门户。21岁那年啊，侯宝林拜师朱鹤泉，终于成了相声界的业内人士。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侯宝林拜师朱阔泉的详细经过是怎样的呢？他与搭档郭启儒是如何开始合作的？让我们一起翻开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自传中侯宝林这样记述：我21岁那年正式拜朱阔泉先生为师，学说相声。朱先生长得胖，外号大面包，拜师得上饭馆请一桌客。当时我哪有钱上饭馆啊，我拜师就拿出1元钱，在师傅家请了顿炸酱面，冲师傅叩了3个头，吃了顿炸酱面就算正式拜师了。拜了老师，我就能在正式的相声场子演出相声了。朱阔泉先生介绍我到西单商场北场的相声场子去说相声，当时跟我们一块说相声的有高德光，也就是高德明的哥哥，高德亮，也就是高德明的弟弟，张少棠、戴少甫，我的老师朱阔泉和我6个人。我从那时起啊，就专门说相声，渐渐的就有些名声了。相声大师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我们来听一段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空城计》。 我最喜欢看戏。 哦， 您喜欢看戏？ 哎， 哦，所以说您时常的看戏呀？ 啊。过去常看。 哦， 解放以后就没怎么看。 怎么您没有时间？ 也不是，我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怎么？您爱看的戏现在没有？ 没有了。 现在什么戏都在发展啊？ 啊，我爱看的戏没发展。 那么您爱看的戏没有？那现在您爱看的戏什么没有了？ 就是刺儿戏。 蹭儿戏。哦，白厅啊。 哎，对了，就得看白戏。 好嘛，就这种戏呀。 啊 那是不能发展。 是啊，什么戏都发展，这唯独这种戏它一点发展没有。 现在您听戏呀，您就得买票。 是啊，我过去不讲买票啊，到哪剧场一点头，行，听吧，就进去了。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有几位直喊呢？ 喊什么？ 好啊，那打旗儿的错了。那打旗儿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这位骨牌点还挺熟。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啊，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扛！一亮相， 嗯，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是啊，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啊， 通。侯喜瑞吓一跳， 怎么？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他当出台吗？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没唱呢。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嗯。穿的是什么？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戴着呢。胡子 也有啊。 嗯。 怎么会错了？ 这是怎么意思啊？ 台上不能说话呀。 啊，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那你就过去吧，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啊，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那就下台吧。 一拉马鞭下去了 啊， 那戏就全砸了。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哎，人家有办法 啊， 人现编词儿， 现编，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嗯，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呵， 自个儿有辙 哦。 冲我这个样， 嗯，这是叫板呢。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胡琴想着唱什么 啊？什么词儿？ 老驸马少昂奴提拔。 嗯， 就这一句，台下立刻不喊了。 嗯，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嗯： 老驸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快板什么词儿？ 叫一声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木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这就是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空城计。侯宝林和郭启儒是合作多年的黄金搭档，他们二人当初是怎么开始合作的呢？这还要从侯宝林受邀到天津演出说起。在侯宝林自传《一户侯》说中，侯宝林这样写道：谁都知道天津这地方最难演出，过去曲艺界有两句话，北京是出处，天津呢是巨处，不管唱京韵大鼓、梅花大鼓、连珠快书、单弦儿、莲花烙，还是相声艺人，都来自北京。天津啊是个聚集之处，天津聚集了那么多的名演员，你在天津能不能站住脚是个问题。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了郭启儒，我俩在天桥学戏和唱戏时就认识。我说天津来邀人，你有意活动活动吗？他说可以啊，我在这儿也不行，你没瞧见吗？这样我们就搭上了活。郭启儒也是天桥艺人，他的师父是刘德志，刘德志是和焦德海搭伙的。天桥这厂子历史悠久，凡是从这块地上出来的相声艺人，人们都看作是正统。自从焦德海死后，这块地也不景气了，生意也不好。郭启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和我搭伙去天津的，成了我艺术生活中的老伙伴。 在阳光温暖的春天，走在这城市的人群中，在不知不觉的一瞬间，又想起你。你是记忆中最美的春天，是我难以再回去的昨天。你像鲜花那样的绽放，让我心动。

发起痘起痘强。哎，我也受传染了，怎么回事啊？三位诚心拿我开哄啊？您这么大岁数，您怎么跟他们俩人学啊？对不对？别唱了啊！你说这玩意儿多可气，我不说他也不唱了。大概齐呀，这三位明白过来了，那意思是怕搅我，不搅了，听我的啊。我呀说这个马坤，马就这老头厉害，就这老头厉害，老他起头，老头起头，老头起头。 好几后新鸟儿落枝在了房檐上啊，新夜报三元独占鳌头啊，啊斗啊斗吧起斗起斗强。 我也会这个，明白吗？别唱，我这个意思啊， 到不的墙，一边抬身一边洗身， 这位怎么站起来了？ 手扶着摇钱树 的墙， 洗身手托着聚宝盆 的墙， 聚宝盆倒有这鸡巴锯子在 的墙， 哎，鸡巴锯子一上还托着银人 的墙， 哎，银人手拿八个字的铃啊， 三。我说你们反得了反不了啊，嚷什么呢？ 诸位高台金宝日进斗今儿啊， 斗啊斗的起斗起斗强。 这位怎么又站起来了啊？ 怎么回事啊？来大寿之期啊， 是喽， 咱们是开过场了， 怎么样？ 起过三场，过五锦记。 不错， 开场以后啊，咱们再唱啊，就唱那个即兴的。 哎，不错， 说点吉言吉语的。 哎，对喽。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唱哪段咱别出主意，咱们问问本家大爷喜欢听什么。 今天咱的好日子， 有这么句话呀 啊， 有题目的文章好做， 有意的菜好当。 是喽。哎，本家大爷啊，本哦，大爷在这儿呢。 哪有大爷呀？ 本家大爷， 你们几位这儿座谈会来了？ 今儿您大好的日子。 谁大好的日子？ 大爷。 不不不，我不是大爷。 哦，大爷没在。 那么这位是？ 舅爷在这 儿。哦，舅爷。 舅老爷，您赏个题目吧。 您喜欢什么？ 您瞧我这角儿赶得多好。我要舅爷了。 您听哪段 啊？我什么也不听。 哦，十里听。 是。 好嘞。哎，十里长亭， 咱们就唱这回呀、 啊。哎，小青铜儿不消停。 抢。 手拿着弓走进房中。 大抢。 哎，尊声相公，俺是对的您啊。 哎。 行了， 说话了知识人，挑到几两更啊，年代流斗斗那个斗斗强， 一方 有到了一遥边呐，月亮儿东边儿上。

但却没有多挣到一文钱。后来侯宝林被天津大观园找去帮忙传题，在自传中他这样写道：我们那时很穷，我们赶三个园子演出，还上一家电台播音，这么忙这么累，挣点钱刚够吃饭，要说做件上台穿的衣服还很吃力。我们没有富裕，没有积蓄，现在大观园要我们传底，还提出不许我们到别的园子赶场。我们说好吧，钱怎么说？他说钱呢，只加100块。出于多年的不平，当时我就发火了，和他吵了起来。我说你根据什么给我们加100块钱？京韵大鼓传底传不住也给500块，我们传底传得住你就只给340块，这是什么道理啊？我们提出要传底也行，你把他这500块加在我们身上，要不你找别人传底去。当时正好没人能传底，他骂起街来说，说相声的要比唱京韵大鼓的挣得多，这简直是欺师灭祖。我们也不相让，最后他没办法就答应了，钱一下子加到了460块。这段历史啊，在我们相声界来说是史无前例的，相声能够传底又能挣传底的钱，是从我这儿开始的。我废除了曲艺界对待相声演员不合理的规定，从这以后大观园这样的大场子就由相声节目长时间传底了。所以张寿臣先生说侯宝林对相声有功，他首先是指这一点说的，这确实是相声界的一件大事儿。侯宝林的自传讲读到这里，本期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为大家送上张学友的歌曲《想和你去吹吹风》，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感情浮浮沉沉，时时颠颠倒倒，一颗心阴阴冷冷，感动越来越少。繁华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还很早已不再萦绕，那气氛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风会带走一切短暂的轻松，让我们像从前一样安安静静，什么都不必说，你总是能懂。色彩光影，谁不为他迷倒，笑眼泪光看自己，感觉有些寂寥。想起你爱恨早已不再萦绕，那情分还有些味道，喜怒哀乐依然围绕，能分享的人哪里去寻找。很想和你再去吹吹风，去吹吹风，